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802集，冷眼看世界。 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想问啊，银妖王为什么好像很放心不下天尊的样子？ 展昭看了看远处观战的阴侯和无杀大师，低声问妖长天。妖长天闻言倒是笑了。 呵呵，那个是当然的啦。 为什么？ 你跟他生活了那么久，没发现他的问题所在吗？ 妖长天看白玉堂，白玉堂看了看妖长天，轻轻点了点头。 天尊有什么问题？ 不知道怎么形容，可以说是任性，又或者是太笨了。 展昭眨眨眼，表示怀疑。 天尊还笨？ 他永远只喜欢一样东西，从来不会改变，多一样都不行。 展昭轻轻地摸了摸下巴，想想倒也是，天尊几乎谁都不亲近，只是跟着白玉堂，明明能收很多徒弟，却只要一个。别看他平时任性妄为，撒娇也只是对着白玉堂一个人，从来不招惹别人，就算和外公他们吵起来，也是别人先去招惹他。 天尊真不知道是妖王从哪儿捡来的，当年很多异族，他没准是什么冰雪族或者雪妖族后代，绝种了，就剩一只。这没有啊，哪怕一丁点的感情，看别人的时候就像是看花草树木一样，傻戳戳才能天下无敌。 白玉堂和展昭都转眼看姚长天。姚长天说这话的时候还挺不甘心的，莫不是年轻的时候打不过天尊？ 妖王当然不放心他，没有了妖王，他很快就会忘掉自己是个人。在他眼里，人都是蚂蚁，一群醉生梦死的虫子。 天尊和妖王究竟是怎样的感情啊？父子？师徒？ 我也想知道。 白玉堂也难得八卦了一回，点了点头。姚长天拖着下巴，自言自语： 是什么呢？硬要说的话，大概是妖王捡到的蛋，孵出了一只不知道什么品种的幼兽，有可能是祥瑞兽，也有可能是凶兽。妖王怕它跑出去变坏了，就一直带在身边，宠物。 闻言，展昭和白玉堂嘴角抽了抽。妖长天出着神，继续自言自语： 这天尊也是个怪人，当年天下人都疯了的时候，他是唯一一个清醒的，后来天下人都清醒了，他却糊涂了。 那他现在的状态是清醒还是糊涂啊？ 是我最初见到他的样子，妖王死前的那个样子。 妖王死前他活得快乐吗？ 你们自己看一下不就明白了吗？ 白玉堂微微皱眉，他总觉得天尊想起来以前的事情，禁忌解除之后有一些些微妙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在哪里他又说不清楚。此时院子里，周藏海退后了一步，脚边已经积起了一层厚厚的冰霜，他的四周围有一层诡异的内劲在浮动，应该是经风掌造成的。他的武功非常奇怪，几乎是集各家之所长，不知道是怎么学来的。展昭靠着栏杆看着，有些不明白，一个人武功这样高强，为什么隐藏在宫中这么久，只是为了偷九龙轮盘？乌沙和阴侯站在赵普身后，赵普就听乌沙突然低声问阴侯： 妖王的内力什么时候会散啊？ 很快吧，不超过三天。 乌沙皱眉叹了口气，赵普疑惑地回头看两人： 妖王留在天尊身上的内力会消除吗？ 当他不需要这个内力来镇压的时候，那内力就会渐渐消失了。妖王终于要走了。 那妖王的内力消失之后，天尊会有什么变化吗？ 变回从前那个人吧，也不是坏事。 陆天海没说话，乌沙叹了口气。三个老头都有些纠结的样子，赵普就估计天尊的变化可能会有好有坏，见几人情绪低落，九王也摆了摆手。 不会的。 三人疑惑，抬头看他，赵普一摊手。 我有时候也想变回几年前的那个我，不过人变了，就变不回去了。 几个老头微微的愣了愣。 就好比说，你们现在再让庞玉出去不凉一下，他估计啊都不会了。过去就跟做梦一样，是回不去的。话说回来， 九王爷突然换了个话题，顺便看四周围。 这内力是怎么回事啊？ 众人在看四周，只感觉这一瞬间似乎一切都似乎停止了。那股漂浮不定的内劲不见了，风也停了，原本沙沙作响的树叶都静了下来。 这是 白玉堂眼前忽然闪现了一幅熟悉的景象，天山之巅的大雪。天山的山顶就是这种感觉，寒冷，安静，一切都是静止不动的。幼年时第一次学会睁开眼睛看这个世界的时候，白玉堂就是这种感觉。 是天尊的内力，没有妖王内力压制之后的天尊内力吧？好平静。 远处后宫的花园里，赵真站在中庭。之前香香可能是做噩梦，睡到半夜突然开始哭，庞飞抱着在院子里转着圈哄，但他还是哭个不停。可就在此时，香香突然不哭了，孩子的哭声没有了之后，四周围变得很安静。庞飞抱着睁大的眼睛仰脸看着天上月亮的香香，有些不解。 今夜好安静。 嗯，虫鸣和鸟鸣声都没有， 感觉好像是大雪天的早晨一样。 说起来，皇上冷吗？ 庞飞忽然觉得天气似乎变冷了，没有风就是冷了，真的感觉像是要下雪了一样。赵真接过陈公公送来的披风，给庞飞和香香披上，带着娘俩回屋。陈公公跟在后边关门的一刹那，就见赵真回头，有些惊讶地望向花园，陈公公也下意识地回头，愣在了那里。身后，大雪漫天。陈公公活了这把年纪，从没见过这种说下就下的雪，也顾不得关门了，跑出去扬起脸望天。就见这些雪花是笔直的缓缓往下落的，一丝不乱，因为一点风都没有。但奇怪的是，天空依然是原本的那个天空，有星辰，有浮云，还有半枚圆月。赵真看着这奇异的景象发呆。这时南宫落了下来，走到门口，低声向赵真禀报， 周藏海被抓了个正着，不过他要求跟天尊单对单。 这雪是天尊的内力造成的吗？ 嗯，我也是第一次看见这种内力，感觉…… 感觉什么？ 赵真忽然很好奇，从一个武艺高强的人眼里看这种景象，和从一个外行人看来有什么不一样？ 简直高不可攀，天山派的武功不是天才没法学。 天才呀，朕之前一直纠结于万哲宫的事。 赵真自言自语。南宫看了看赵真，果然做君王的还是抵挡不住万哲宫那种能扭转乾坤令王朝永盛不衰的魅力。赵真虽然嘴上不说，但是这两天他就没好好睡过，总是在院中发呆。 哼，这景象就好像是在嘲笑朕一样。原来天尊一直是这样冷眼看这个世道的呀。雪可以盖住一切，多脏的井盖上一层雪之后也会变得纯净。 皇上还想去万寿宫吗？ 赵真摇了摇头，拍拍南宫记的肩膀。 唉，一个人再怎么折腾，上天也只是冷眼看你而已，朕也不例外。 赵真说完 转身回屋了。别院里，大雪已经铺满了地面，纷纷的白雪还在飘落，周沧海的内劲儿已经完全感觉不到了。天气骤然变冷，却不是那种会冻死人的寒意，只是单纯的冷。展昭站在白玉堂身边，望着还敞开着的银库大门。 我以前感觉到过这种内力。 在天山山顶上吗？ 嗯，之前做梦那次看到的，外公和天尊小的时候也是这种感觉。 很像我第一次见天尊的时候，天很热，我带兵到一座关隘外围，城里有几万人，我本打算攻城之后要屠城的。 姚长天突然开口，展昭和白玉堂都皱眉看姚长天。 你没死啊，简直没有天理。 展昭忍不住说了一句，姚长天点点头。 那时候啊，大军势不可挡，我还记得那天天特别特别热，守城的兵马远远看到我的战旗就逃光了。我到城门口正准备进去的时候，突然开始下雪了。我的兵马停在关隘的门外，城门大开着，门口放一张小桌子，一个白衣人坐在雪地里正在抚琴。那就是我第一次见到天尊的景象。 结果呢？ 他问我， 你手下多少人？ 十万人。 城里有三万人，要救那三万人的话，就要杀了这十万。 然后呢？ 原本你是要杀人的坏人，但我救了人之后，却变成了比你更坏的人。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